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怀孕的母亲卢女士因为前往美国生子的途中被遣返，于是呢将提供海外生子的咨询服务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多倍赔偿。现在年轻的母亲赴海外生子的现象可以说并不鲜见，而海外生子的咨询服务因为涉及到域外的法律规范以及管理规范，因此呢在实际履行服务的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那么这位卢女士的诉讼请求最终有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呢？从这起案件又能够折射出哪些涉及到海外生子的法律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把这起前往海外生子被遣返多倍索赔能否获得支持这样的一起案件跟大家来具体讲一讲。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刘雪林法官。刘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刘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海外生子被遣返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哈。那么一位姓卢的女士，她呢最初的时候是怎么着她就和这个一家海外月子中心签订了一个协议了一个合同了哈。您把这个经过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案子呢，据这个原告卢女士她起诉的时候陈述，她呢是通过这个网络搜寻到了这个被告的这家咨询公司。卢女士呢表示，这个被告这家咨询公司呢是专门从事帮助产妇到海外生子的这么一家公司。那卢女士呢经过咨询之后，因为自己也有这个想法，她就和被告公司签订了一份叫做美国母婴护理中心订房合约书。 这个合约书大概的这个关键性的条款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他们怎么签的呢？ 这份合同呢主要约定的呢就是被告公司在卢女士前往美国产子之后，为卢女士提供一个月子中心，为她提供专人的陪护服务，以及这个宝宝出生之后的这些证件的办理，当然也包括卢女士前往美国之前的一些签证办理服务，也就是给她提供咨询。卢女士可以向公司咨询，公司需要给她提供，需要卢女士提供什么证件啊，或者提供什么资料啊，提供这些服务，还有一些待订机票的这些服务。 总共哈、全下来这一套服务多少钱呀、 双方合同约定的应当是9000多美金。 9000多美金，按照当时的汇率来折算哈。 嗯 啊，那么他有没有在合同当中约定，比如说，卢女士必须是这个，比如说是怀孕一两个月就去啊， 嗯、 还是说这个挺着大肚子7-8个月也能去啊？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条款呢？ 嗯，这个合同当中确实没有体现 啊、 就是没有约定是卢女士怎么一个怀孕的状况。 嗯嗯嗯，好，那咱们继续说哈，后来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后来呢，双方签订合同之后呢，被告公司就为卢女士预约了2次签证的面签。 嗯 啊，其实当然肯定是第一次过后拒签了，又预约了第二次。 哦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2次这个签证预约面签之后呢，卢女士都是被拒签了。 哦，都被拒了。 对。 哦，有没有说一些被拒的理由呢？ 据被告公司介绍啊，当然这个卢女士在庭审当中也没有认可。那被告公司介绍呢，是因为卢女士年纪较轻，在国内呢可能没有这个稳定的工作，所以呢可能这个美国大使馆认为这个卢女士呢在国内的这个固定性比较差。啊，当然这是被告公司在庭审当中介绍的。 卢女士大概多大年纪啊？ 20多岁。对， 她在这个面签的过程当中是还没有怀孕的是吗？还是已经怀了？ 她在面签的过程，她在跟被告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怀孕了。 已经怀孕了。 对，因为他们合同当中约定了卢女士的预产期。 那现在关键是2次都被拒签了，这个合同怎么继续履行下去呢？ 两份合同被拒签之后，其实这份合同就没有能履行下去，因为相当于卢女士就没有办法飞往美国去产子了。 啊，对啊。 所以呢，这份合同就不具备这个履行的条件了。双方实际上呢，就协议解除了这份合同。 哦，那协议解除就协议解除了，怎么还会打起官司？后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这份协议解除了之后呢，因为卢女士可能还是有这个赴海外生子的想法，于是呢就又跟这个同一家公司签署了另外一份合同，也就是第二份合同，双方签了一份叫塞班生子的服务委托书。也就是这个卢女士呢，她可能决定就不直接飞往这个美国了，而是飞往了那个美国塞班岛。 这个重新签这一个合同，这个钱啊，就是服务的费用，因为刚才那个之前那个合同是9000多美金嘛，那么是退回去之后卢女士重新交了，还是说这笔钱差不多就不退了呢？ 按照这个第二份合同呢，合同的全款是14500美元，也就是比前一份合同要多了一些。比前一份合同多了一些呢，双方就协商，那前一份合同交的预付款就不退了。那第二份合同呢需要补交一部分预付款，所以呢卢女士应当是这份合同的预付款一共交了29000多。 29000多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这只是预付款。 哦，预付款。那双方约定就是预付款付完了之后什么时候要交全款，就全部那10000多美金。 应当是在这个卢女士顺利的入境塞班岛之后。 哦，是这样。好，那咱们继续说哈，那又重新签了另外的一份合同，那是不是还得涉及到签证的问题啊？ 是的。因为这个塞班岛呢它属于可以办理落地签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双方签完合同之后呢，卢女士应当是就没有选择再去在国内办理这个签证，她选择的是飞往塞班岛，飞往塞班岛做落地签。 落地签，好，那就真的就飞过去了，是吧？ 对，按照这个卢女士陈述呢，她是在签订合同之后，和她父亲，因为她父亲需要陪同嘛，当时卢女士应该已经怀孕了，她和她父亲呢一同飞往了塞班岛。 那这回入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阻碍？ 入境的时候呢，卢女士的父亲呢是顺利入境了，但是卢女士呢是被拒绝入境，并且已经做出了这个遣返的这个要求。 为什么呢？ 其实为什么这个按卢女士陈述啊，她的意见呢是被告公司当时承诺她可以顺利入境，但是她当时被拒绝入境的这个情况，没有人来陈述这个理由。 对，但是被告公司呢是介绍，因为这个是相当于美国政府他赋予这个办理出入境人员海关人员的一个权利吧，他有权能够决定到底是允许入境还是拒绝入境，所以被告公司并没有，就是他们双方可能都没有了解到这个真实的理由。 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卢女士又进到塞班入境也没有入城，是吧？ 对。 那这样的话，那卢女士所面临的是不是只能就回来了，回中国？ 对，因为她是被遣返回国的嘛。 好，那现在卢女士等于说签了两份这个合同啊，要海外产子，结果都没有产成。那后来就怎么产生了一个纠纷呢？ 因为卢女士被遣返之后，她可能就只能在国内生子了。那这份合同呢，因为也交了预付款，按照卢女士的说法呢，她产生了很多的损失。所以双方呢是针对这个款项退还以及卢女士的相应的损失产生了一个赔偿的争议。 争议主要是在哪儿？双方有什么样的这个争议的点？ 双方的在这个案子当中争议主要是两个点。卢女士第一个呢是主张被告公司有欺诈的行为。也就是卢女士说，在签署合同之前，被告公司曾经承诺卢女士可以顺利入境。 入的是塞班是吗？ 入的是塞班。因为我这个案子主要审的就是第二份合同嘛。第一份合同 已经 协商解除了。 对，解除了。 对对对。那一个呢就是卢女士所说的这个欺诈的行为，认为被告当时做出了这样的承诺，而被告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卢女士是认为与被告公司签署这份合同之后，被告公司必须要安排她飞往塞班岛。她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孕妇，还要搭乘飞机，对她的人身造成了一定危险。她认为被告公司提供的服务是有缺陷的，所以呢，要求相应的赔偿。 当时就是卢女士飞到塞班的时候，已经是这个体态非常明显了，是吗？ 按照双方的陈述，卢女士当时应当已经是32、33周左右了。但可能因为卢女士她可能身材比较瘦小，按照双方的陈述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确实这个周数已经很高了。 这是卢女士的主要的认为的观点哈。 对， 对， 对。 那么她觉得这个月子中心应该退给自己多少钱呢？ 她认为这个月子中心应当把预付款首先要都退还。 全退还。 对，全退还。然后呢，她和父亲飞往塞班岛往返的费用要求月子中心进行赔偿。另外呢，由于她是从北京飞往塞班的，她的老家可能也不在北京，所以呢，从她老家到北京这一部分的交通费用她是要求赔偿的。另外还有她到达塞班岛之后，因为碰到了拒绝入境的这么一个决定，所以呢，她在境外可能还产生了境外的律师费用。境外的一些比如滞留产生的住宿费用，以及这个境外的医疗费用所以这些全部的费用他都是要求月子中心进行赔偿。 那这加到一起应该不少吧？ 主要这个卢女士在庭审过程中以这个被告公司提供的服务存在人身危险性，要求了个双倍赔偿。所以 还有双倍赔偿？ 对对对，所以他这些总共的诉讼请求加起来可能要将近20余万元。 他怎么还要求一个双倍赔偿？他这个依据在哪儿呢？ 主要是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是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如果提供服务方提供的服务对这个消费者的人身造成危险的，那么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进行双倍赔偿的。 这是新消法的规定是吗？ 对。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抢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抢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咱们下面来就来听一听哈，这家这个机构哈，他们是什么意见？ 他们主要呢是认为自己没有这个卢女士所主张的欺诈行为，也就是他们没有承诺过卢女士可以顺利入境，他们可能还是那样的观点，觉得这个是否能入境并不是由他们来决定的，另外一个呢，他们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是没有缺陷的，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卢女士产子之后的护理服务，其他的配套的服务呢，主要也是一些咨询类的服务，所以他们认为服务的内容是没有缺陷的。 而且这个服务其实还没有正式开始，您这第一关都没过， 其实大部分服务还没有开始， 对，您就被遣返回来了，那这家这个机构哈，那么他觉得我是一分也不退呢，还是说适当的退一些呢，还是怎么样呢？ 其实被告公司在听审过程当中是同意退还卢女士的预付费用的，而且呢还同意赔偿卢女士个人，也就是她一个人的飞机往返的费用，飞机票的费用。她父亲可能被告公司说这属于陪护人员嘛，毕竟跟他们公司签合同的是卢女士个人，所以他们也是按照合同约定吧，其实他们合同约定有这么一个条款。 那么像什么双倍呀、包括这个从卢女士老家赶到北京来这个坐飞机啊，什么高铁啊，这样的一些费用，这家这个机构被告方怎么说的呢？ 这些费用他们当然也是都不同意退还，由此双方才产生的这个争议。 那么到底这个钱应不应该退啊？应该怎么退？退多少啊？卢女士的双倍的请求能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咱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案子呢，主要还是刚才说到的两点争议。那法院审理呢，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两点争议进行审理的。第一个呢，还是卢女士主张的这个欺诈的行为。在法律规定上呢，欺诈行为的概念呢，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对方做出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这个呢是相应的法律规定。那么结合这个案子来说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双方合同的约定，双方合同当中有一条，也就是标注了如果卢女士遭到遣返，合同约定被告公司有义务退还预付款及卢女士飞机票款，是这样一个明确的合同约定。那么卢女士呢，在我这个案子当中又主张被告公司曾承诺让她顺利入境，那么这样呢就明显和合同约定存在了矛盾之处，所以卢女士呢在庭审当中就负有这样的举证义务，来举证证明被告确实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但这个承诺估计不好举证吧。 卢女士呢是向法院提交了和被告公司的一些微信聊天的记录，但是这个记录当中呢，经过审查发现，其实在这个记录当中，卢女士曾明确向被告公司询问，如入关没有成功怎么办？那被告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答复，没有入关全退。也就是说，在这个卢女士和签订合同之前的咨询的过程当中，被告公司也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实际上答复他的也是，如果没有过关的话，费用是退还的，和合同约定是一致的。 但他说这个全退，因为还包括卢女士的父亲的费用嘛，还包括其他的费用嘛，他这个全退应该作何理解呢？ 因为双方这个合同当中关于退还的费用，这个约定是明确的，也就是包括了预付款和卢女士的机票款。那么在接受咨询的时候，因为也是跟卢女士，也就是她的合同相对方，所以呢法院认定这个全退其实是不存在这理解的误解的。也就是说卢女士她前往塞班岛到底是否需要人员陪同，那这个恐怕被告公司是不参与的，也没有体现在双方的合同当中。 还有什么别的争议焦点？ 另外一个争议主要就是卢女士提出的她的人身危险的，造成她人身危险的这个争议。那针对这个争议呢，主要确实也是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被告公司主要的服务内容是针对卢女士产后的母子照顾问题，还有一些被告公司已经履行的，比如待订机票，比如对她过关签证的一些指导，资料提供的一些指导，这些已经履行的服务内容也并不存在缺陷，也不会对卢女士的人身造成危险，所以呢这一点可能法院最终呢也对卢女士的主张没有采信。 按照合同约定 就是退的那个之前的预付款啊，卢女士的机票，这是可以的。 嗯，对， 是吧？ 对。 啊，那么危险性这一块法院就没有采信。那至于卢女士的别的要求呢，就像刚才也说到的双倍啊等等其他的一些费用，是不是卢女士也要求了什么精神损失之类的？啊，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啊。 卢女士要求的双倍其实主要是依据刚才我们谈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双倍的前提就是需要服务造成人身危险性，这是一个双倍的前提。由于法院呢没有认定这个服务存在人身危险，所以双倍呢就没有做相应的支持。由于双方呢是一个合同纠纷嘛，合同纠纷主要呢是依据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其实双方针对卢女士被遣返的合同后果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约定，所以呢最终法院是按照双方的约定进行判决。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退还了卢女士的预付款以及卢女士的这个往返机票的损失。 就是按照合同上的约定， 对， 是吧？ 是按照双方合同约定。 那这个判决做出之后双方有什么意见吗？ 这个判决做出之后应该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对。 那这起案件涉及到一个海外产子哈、啊。像这样一个行为，咱们国家目前在法律规定当中也没有说禁止，但是也没有说就支持，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目前呢我国法律呢并没有明文禁止公民呢在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生育子女，但是呢也是要在这里提示消费者，因为这个海外产子呢涉及到很多法律风险和安全风险。 对。 举个例子，即便这个合同能够顺利履行，那可能履行的这个地点在海外。如果因为合同履行产生了争议，其实消费者的救济权利是比较难实现的。包括他的举证可能是很困难的。 而且呢这个风险还有多方面啊，除了我们今天在这起案件当中所涉及到的这个遣返的问题，因为他毕竟没有生成嘛，是吧？那如果说是真的是已经这个海外生子孩子咕咕坠地了，那么涉及到这个产后的照顾啊，合同的继续的履行啊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可能要比这个简简单单说我入一个境啊要复杂的多。 对对对，因为后续毕竟要涉及到这个专人陪护到底有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履行啊，包括后面这个有没有对人身造成其他侵害啊，这些可能这些侵害行为如果这个合同履行了都发生在海外嘛，那可能权利救济就较难实现。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示消费者嘛，慎重选择。 好，那么涉及到海外产子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刘雪林法官，谢谢刘法官。 好，谢谢大家。 好，刘法官再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也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马上呢，双十一就到了，我们在下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集中为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网络购物的一些法律问题，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关注。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您播出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周一的20点再会。